我心脏，不慌不忙，清晨的地平将延续播放，记得我

是繁华落尽，谁知彼为你会淡情，月下独饮泪湿青衣，流水不负一世深情，只身回望太匆匆，此生多少情与衷，只愿与你长相守。无边丝雨细如舟，朝来看雨几回眸，你在哪一方停留？ 太阳，